站的啦，到处都是好光景，春色满人间。喜事儿他一个一个的来呀，好梦他一个一个的圆，欢欢喜喜的地，爽爽朗朗的天，快快乐乐的生活美在心里边。春风它一天一天的暖呀，日子它一天一天的甜。从来也没有的心却高，时时随心 着快乐，霓虹灯下呀。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冰雪世界，王丽达所演唱。王丽达曾经荣获全国听众最喜爱歌手金浩奖最佳女歌手奖，曾经荣获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个人决赛银奖，全国大学生艺术歌曲比赛专业组一等奖，以及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艺术歌曲比赛专业组的铜奖。接下来请继续欣赏他演唱的优秀作品，请听《团圆酒》。新疆故事，爱无眠。 有万丈，阖家共欢乐。 是新家，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它的名字是新家。

长红红的圆，绕出了好大个红红的圈，红红的圈举满红红的线，红红的线放飞红红的天。一江红红的圆，绕出了好大个红红的圈，红红的圈举满红红的线，红红的线放飞红红的天。哎嗨嗨，红红的中国劲，红红的中国圆，老百姓人人都笑开颜，国与家紧相连，国与家紧相连。 好时光，家光也望人情望，好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别样经典，想念的365天，期待的365天，时间不变，地点不变，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锁住时光，留住记忆，继续经典，继续收听。好时光，来自王丽达。王丽达的演唱灵动传神，细腻委婉，深受听众朋友的喜爱。下面请听她演唱的《赤子情怀》《人民父母》《相聚中华》。 相思水 相聚中华由王丽达做演唱。听众朋友，这次的经典走四方为您安排的是总政歌舞团青年独唱演员王丽达演唱的一组优秀原创作品。编辑葛剑锋麒麟再次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为您送上的是王丽达所演唱的《亲吻祖国》的伴奏带，希望大家能够有一次跟着学唱的机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